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五章《凤凰社》第21集。 那又有什么错呢？ 哈利说， 错就错在你不是你的父亲，哈利，不管你长得多么像他。 维斯莱夫人说，眼睛仍然死死地盯着小天狼星。 你还在上学，对你负责任的成年人不应该忘记这一点。 你是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教父？ 小天狼星问道，声音提高了。 我是说大家都知道你做事莽撞，小天狼星，所以邓布利多才不断提醒你待在家里。 对不起，希望我们的谈话不要扯进邓布利多对我的指教。 小天狼星大声说。 亚瑟， 维斯莱夫人说，突然转向了她的丈夫。 亚瑟，你支持我一下。 维斯莱先生没有马上说话，而是摘下眼镜，在长袍上慢慢地擦拭镜片，眼睛也不看自己的妻子。他小心翼翼地把眼镜重新戴好，才开了口。 邓布利多知道情况有了变化，莫莉，他同意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把最新的消息告诉给哈利。既然哈利现在已经住在指挥部了。 没错，但难跟鼓励他随便发问还是有区别的。 就我个人来说， 卢平终于把目光从小天狼星身上移开，轻声细语地说话了。维斯莱夫人立刻转向他，满心指望自己总算有了一个支持者。 我认为最好让哈利从我们这里了解到事实真相，不是所有的事实，莫莉，而是一个大致的情况，免得他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些混乱不清的说法。 他的表情很温和，但哈利可以肯定，至少卢平知道有几只伸缩耳逃脱了维斯莱夫人的清理扫荡。 好吧， 维斯莱夫人说，深深吸了口气，扫视了一圈饭桌，希望能得到支持，但没有人响应。 好吧，看来我的意见是要被否决了。我只想说一句，邓布利多不想让哈利知道的太多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我作为一个关心哈利切身利益的人。 他不是你的儿子， 小天狼星轻声说。 但和我的儿子差不多， 维斯莱夫人恼怒地说。 他还有谁？ 他有我。 是啊， 维斯莱夫人撇着嘴说。 问题是你自己被关在阿兹卡班，根本就难以照顾他，是不是？ 小天狼星忍不住要从椅子上跳起来。 茉莉，这张桌子旁关心哈利的人不止你一个。 卢平严厉地说。 小天狼星，坐下。 维斯莱夫人的下嘴唇颤抖着，小天狼星缓缓地跌回椅子上，脸色煞白。 我认为这件事最好允许哈利发表意见。 卢平接着说。 他年纪不小了，可以自己决定了。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哈利立刻说道。他没有看维斯莱夫人。刚才维斯莱夫人说他就像他的亲生儿子一样，他很感动，但同时也被维斯莱夫人对自己的过分溺爱弄得很不耐烦。小天狼星说的对，他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。 很好， 维斯莱夫人说，声音都嘶哑了。 金妮、罗恩、赫敏、弗雷德、乔治，我要你们离开这间厨房，马上。 立刻，屋子里像炸了窝一样。 我们已经成年了， 弗雷德和乔治同时嚷道。 哈利能知道，为什么我就不能？ 罗恩大叫。 妈妈，我也想听听。 金妮尖声喊。 不行， 维斯莱夫人大吼一声，腾地站起来，眼睛里放出奇亮的光芒。 我绝对不允许。 茉莉，你不能阻拦弗雷德和乔治， 维斯莱先生疲倦地说。 他们已经成年了。 他们还在上学。 但他们是合法的成年人了。 维斯莱先生还是用那疲倦的声音说。维斯莱夫人的脸此时涨得通红。 我，哦，好吧，弗雷德和乔治可以留下，但是罗恩， 反正哈利会把你们说的一切都告诉我和赫敏的。 罗恩愤愤不平地说。 你会吗？ 他迎住哈利的目光， 没有把握地追问了一句。刹那间，哈利想对罗恩说他一个字也不会告诉他，也让他尝尝被蒙在鼓里的滋味，看看好受不好受。但是当两人目光相对时，他那种小心眼的冲动一下子就消失了。 我当然会， 哈利说。罗恩和赫敏顿时喜上眉梢。 很好， 维斯莱夫人大声喝道。 很好，杰尼，上床睡觉。 金妮并不是乖乖离开的，他们听见他上楼时一路冲他妈妈连喊带叫，大发脾气。到了门厅里，布莱克夫人又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，使喧闹声变得更加无法忍受。卢平赶紧冲到那幅肖像前，使他恢复了平静。等他回来，反身关上厨房的门，重新在桌子旁坐下，小天狼星才开口说话。